据南朝鲜媒体报道，3月11号在南朝鲜各地举行了胜利日主题的第20次泛国民行动。这次行动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有各阶层群众参加。在首尔有市民、工会成员和大学生等78,100多名各阶层云集起来，举行了烛光集会。集会开始前发表2017烛光权力宣言，表达了朴槿惠下台后对新社会的希望，提出了改革各领域的要求事项。南朝鲜各家媒体报道，这天在各地展开的斗争消息说，烛光集会导出了对朴槿惠的弹劾，到11号结束，先后举行了20次，共有1658万多名市民参加，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等。另外，南朝鲜网报民普雷斯、民族日报和自主时报就朴槿惠由于人民的群众性烛光抗争而受到最后的弹劾审判一事，分别在3月10号和11号登载了社论。